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人生人生第170集，现在开始 170集啦， 即系好有好有好有标志性噶今集，因为咧呢、這个咧就系、是、难得祖利安提出嚟，其实我心思思想讲嘅呢个 topic 就系、是、就系关于美国嘅新 就后任嘅 后任国防部长 Matt Gates 噶啦， 吓、啊、今日题目就系癫狗上将。国防部长吓，呢、這个癫喺美国咧，就佢呢个癫狗呢个躲几耐噶啦，起咗 好耐， 好耐噶啦， 好耐啦，我谂即系 耐过我哋香港嘅癫狗， 公司比较出名嗰时都系。咁咧，点解我哋今集要讲呢个？ 我都话你真系欲罢不能噶啦，尤其是就系嗰个顺势，你即系嗰个 大 局嘅发展， 因为个大局系真系咁样行， 冇错啦。个发展咧，哇，喺好似你心里即系你心想事成咁， 唔系心想事成，而系即系。又买少少广告，因为始终真系占卜师嚟， 系啊， 做十几年咁， 我感觉都有啲心想事成，好似睇到预知 到。亦都真系见到嚟紧个世界嗰个局势嗰个变化，由之前。即系我哋讲 Donald Trump 嘅时候，佢未选到嘅时候，我哋已经讲紧 啦，系咪？讲过呢个咩？ 大把人讲紧，大把人好一厢情愿地谂住啊，好想有个除咗黑人总统之外，想有个女人做总统啊！大家好一厢情愿地谂， 咁啊，我都唔知点解要 啊！我哋讲 Donald Trump 真系跑出嚟啦， 系啦，系啦。 咁嗱，咁跟住咧，再讲呢个人物咧，就真系一个好犀利嘅人物，呢个好犀利嘅人物。咁就叫做 James Mattis，詹姆士马提斯嘅上将，即系美国嘅以前嘅呢个嘅海军陆战队嘅 海军陆战队 嘅四星上将。咁就就点解我哋讲佢咧？就因为咧Donald Trump 咧就之前咧就有两个场合啊，有两个场合，一个咧就系即系选完之后借票啦，其实就系、是，咁就一个咧就系去俄亥俄州，去俄亥俄州嘅时候咧就已经咧就佢已经系嗰啲幕僚揿都揿唔住佢嘅。咁都撳唔住佢啊！佢就事先咧就留口風啊，講咗出嚟嚇。點解咁？點解我哋特別要講呢個人物咧？因為我哋睇翻 Donald Trump 佢嗰、那個那個政綱咧，好大部分都係講緊點樣去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同埋第一步點做就係要砌低伊斯蘭國先，砌低伊斯蘭國先，守翻住個邊疆先。咁啊，呢度就麻煩啦 ，Ivan 咧，即係出第一張圖。嗱、這個、呢個啦，嗱呢個咧，呢張圖咧就係Donald Trump 佢之前同埋個副總統啦，同埋 Pence 就會見，即係啦，佢去見佢嘅準內閣成員，即係開始去物色一啲人選，去揾人組閣啦。咁嗱，呢中間嗰位咧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人物啦，就係阿馬提斯上將啦。 Matt Dog Mattis。 咁點解嗱？佢個袋叫 Matt Dog 啦嚇。咁下半集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絕對明白點解佢叫 Matt Dog 噶啦。咁咧就嗱。佢係好罕有地咧，今次 Donald Trump 見完佢之後咧，係對住鏡頭講 ，He's a real deal。 Real deal。 呢條友堅嘅，呢條友唔係吹水嘅， 冇錯， 唔係齋噏，唔係吹水，唔係吹牛， yeah. 真材實料，冇 bullshit 嘅呢條友 係。幾廿年啦，呢、這個人 咁咧，咁咧佢就嗱，我哋 Ivan 麻煩你再下一張圖，第二張圖啊。嗱咁我哋头先讲有两个场合啦，第一个场合就係我去俄州嘅时候借票嘅时候呢、借票嘅时候就佢喺Donald Trump 呢，佢喺啲幕僚 冇应该咁讲，佢冇通知到啲幕僚嘅情况之下咧，就已经咧同群众讲啊，佢话今日我要宣布一个令到大家好振奋嘅消息， 爆炸性嘅新闻、 啊，但系秘密嚟嘅，你唔好讲出去啊！喺嗰阵时讲，你班友唔好讲出去啊！咁就系话诶，我哋已经决定咗，佢已经立定咗个志向，系、一定要揾马提斯上将咧嚟做下一任嘅美国嘅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Secretary of Defense。嗱咁咧就嗱呢一張圖咧就唔係我去俄州嗰次嘅借票嘅、而係今日啊，今日八個鐘頭之前，新鮮滾熱辣嘅呢張圖，八個鐘頭之前 ，Donald Trump 佢喺北卡羅來納州去借票嘅時候咧。就唔淨止講啦，係直情叫埋佢出嚟上台，就叫佢係咁以對住啲人講翻兩句咁樣。 哦，講咗啲乜嘢啊？ 佢好謙卑，佢就係講咗一句咁多咧，就話好感謝大家俾個機會俾佢去做，同埋佢話軍人最緊要做嗰樣嘢咧係咩嘅咧？係要去維護美國嘅憲法。 嗯， 淨係講完呢樣嘢之後就走啦。嗱，所以呢段系真系读书好神言呢，因为始终点解佢咁样做法咧，就是、因为咧，佢嚟呢个要后任要做国防部长的话咧，唔好意思，我 jam 嘅飞机啦。咁咧，其实咧系有美国宪法系有规定咧，就系话系一定要如果系有军事背景的话咧，系有军人背景的话咧，你系要过冷河啊，有七年嘅过冷河嘅时间。即系佢要 make sure 你唔好咁近軍方， 哦、oh. ， 即系唔好有咁多太多軍事上边嘅聯繫同啲人，咁咧就要即系要你好似過一過河 做，七年， 即系佢有少少始終有少少即系要平民凌駕翻軍人， 系咪即系離開軍隊要？ 系啦，要有七年嘅。咁咧就 都 retire 咗啦， 系啦，佢 retire 咗，但系得三年啊嘛， 哦， 咁唔夠期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有一個 waiver 啦，即系有一個嘅 豁免 啦，要國會參要國會啊， 咁即係特事特辦啦， 咁就要有呢個嘅waiver， 即係有呢個豁免啦，咁所以點解咧就Donald Trump 今次咧佢借票嘅時候咧就叫埋佢出嚟， 哦， 叫完佢出嚟之後講完之後咧， 因為好多人都仲喺度半信半疑，係咪真㗎？仲有好多關要過嘅，咁係咪咁嘅心態？ 但有利嘅地方係因為今年好特別，就係呢個上下議院全部即係大多數都係共和黨，所以就應該比較容易啲過啲呢件事。 即係 同埋佢亦都喺公開場合，即係頭先個公開場合，亦都同大家講嘅就係話，如果咧。即系佢系咁以讲过一句啫，佢话如果咧大家唔批佢呢一个豁免的话咧，就会有好多人好嬲噶啦。 咁咪即系要造成既定事实先。 三个钟头好，即系生意佬始终系即系做细系咪？ 所以其实真系我觉得做生意嘅佢精明嘅头脑唔简单。 其实好简单件事，一句说话，中国人成日都话商场如战场。 啱，绝对系，绝对系。 咁如果你。商场上面你是成功的话呢、战场上面你好少可能会输。 冇错啦， 因为你知道晒所有嘅利益关系点样去做法。 冇错冇错。 咁啊点解佢叫做Matt Matthews 呢，咁因为呢佢係本身即係我哋之前有一集我哋讲影子势力㗎嗰集嘅时候。 啊啊啊、 我哋讲点解嗰啲影子势力会 fail， 会开始唔得，就是、因为各国嘅军队入边尤其是美国啦。軍方我就舉咗佢做例子，舉咗 Maddox Mattis 做例子，佢一個好 outspoken 嘅 general 嚟嘅，即係佢身為將軍，佢都出嚟講嘢咧，佢好似好口沫遮攔咁， 仲好有內涵添咯。原來佢睇好多書 啊，係啊，嗱，即係點 呢個揸槍嘅人嚟講， 即係嗱，逐步講啦，嗱，我哋話佢癲嗰面，就因為佢好似好口沫遮攔，佢好語出驚人， 唔係口沫遮攔，係敢言。即有好多咧政治正常啊，或者即系个政治舞台，佢好多人讲嘢，都系一上咗台就讲假话。 佢唔止敢言噶，我话俾你听，一睇佢哋语录你就知噶。佢好多好多大家 语出惊人， 好政治正確地自己审查咗自己唔敢讲嗰啲嘢咧，佢敢讲 呢样嘢最重要啦。 呢个所以佢同阿 Donald Trump 一定系 高夹嘅， 一定好夹嘅。 系啦， 嗱少少语录上边嘅嘢就我哋讲一小部分先啦吓，我唔知点解 iPhone 会出咗嚟。咁嗱，呢度咧佢有少少佢讲过嘅嘢啦吓，个think like man of action， 即系你思考的话咧，你要以一个 会 take action 嘅人啊，而会以行动嘅人嘅 空口讲白话 嘅角度你去谂，即系你会去做，你先至去谂。OK， act like man of thought， 要谨过你先至去 谨言慎行， 谨言慎行。所以佢一啲都唔癫嘅，反而喺我哋呢个时代见到呢啲嘢，呢啲唔系癫嘅人嘅谂法，呢啲系呢个一个系好有好有教养、好有文化、好有学识嘅人先会咁做。Live life with intensity， 即系你要系好有呢、這个劲度啊， 冇错， 地去生，地去 活出， 系啦，活出生命 ，and a passion for excellence。excellence 就系佢成日都 唔可以庸庸碌碌做人。 佢你精益求精啊，就系我哋成日讲嘅精益求精。你今日你叻，唔系啲咩大不了嘅事，唔系啲咩咁犀利嘅事。你听日你要做得比今日更加叻，你要有呢一个 passion， 系啦。咁我哋下一张啊，我哋下一张望下啦。Ivan 唔该你，诶，系。哇！這個字真係比較細啲，咁 好啦。嗱， 咁咧就嗱，佢就係話咧，阿 General Mattis 咧，佢有一次試過喺呢個柬埔寨，喺柬埔寨就即係啲人帶佢睇赤柬，當其時唔係好多地雷陣嘅。佢由21歲開始參軍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佢要對付啲地雷。 佢第一次參軍係幾多？ 21歲嘅時候， 21歲 嗰陣時係少尉。 剛剛 系啊，大学毕业做少尉嘅时候，即系通常啲少尉呢啲位咧， 佢系 通常少尉呢啲位咧就好麻烦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冇经验啊，成啊，就少爷仔啊嗰啲咁。佢唔系噶，佢真系带过啲人去经过地雷阵，所以佢好憎地雷阵嘅呢个人系。 哦，系啊，系啊，我今日睇嗰个访问啊。 系啊，咁佢就系行过晒地雷阵嘅时候咧，就佢就系最尾佢睇完啲地雷阵之后，佢个结论就系话。无论你有几多枪都好，以前赤柬够多枪啦，系咪？即系对付平民嗰时几多呢啲对付平民嘅嘢。咁佢话无论几多枪都好，你都永远都唔够一个一个 open 嘅 mind， 一个地雷阵又好，咩武器都好，你永远系敌不过咩咧？敌不过学识啊，敌不过一个开放打开咗嘅心扉。因为去到最后尾咧，对抗暴政咧最有力嘅武器就系智慧。 没错、 啊、我们再看一张添啦，啊，啱啱我中借咗少少，咁咧就话呢度咧，美国海军陆战队佢就话it's of the world's most feared and trusted force， feared and trusted， 即系话你最值得惊嘅就应该就系我哋噶啦，吓，咁亦都最值得信赖亦都系我哋，所以咧，佢勉励嗰啲军人咧就话 ：engage your brain before you engage your weapon。 哇，真 系！即系你首先你要搞得掂你个脑，学识上边嘅嘢，心灵上边、心智上边嘅嘢，你先至好去搞你嘅武器。所以呢个一啲都唔癫嘅， 犀利啊，好 一啲都唔癫嘅，系啊，讲得出呢个说话一啲都唔癫。And then 佢话。未转字，唔好意思啊 ，Ivan 未转字先啦。Demonstrate to the world there is no better friend, no worse enemy。要我哋要即系作为，如果佢哋就系话勉励翻美国海军陆战队就系，我哋要示范俾呢个世界睇，要做出嚟俾呢个世界睇。No better friend 即系话唔会再有比我哋更加好嘅朋友。喺战场上边啊，你绝对你可以信佢，越绝对你可以 信赖， 系啦。 咁讲下啫啦，打喺战场上，你自己嘅 colleague 啊，你啲嘅同盟友啊，呢啲战友啊，系最重要噶。 And no worse enemy， 即系唔会有比我哋更加难对付嘅敌人， 一定要置之死地。 你千祈唔好与我为敌， 好仁慈啊！ 你与我为敌的话咧，你就大镬啊！你就我哋将会系你最差嘅噩梦。 系啦，战场无父子啊！ 系啦，咁。就我哋翻，我哋唔睇嗰啲图字先，啲图其实出早咗，唔好意思。咁就唉，即系所以今次咧，即系谢票真系要攞埋佢出嚟俾大家见见。 因为好多人仲喺半信半疑咧，都好似我都有啲惊，讲咗一阵间唔成事，咁你空欢喜一场。所以今次请埋佢出嚟亲身上台讲，就真系唔会假噶啦。 系啊，咁即系。即系亦都喺军队入边，佢个威望咧系好犀利。 美国真系百百犀利啦，有呢啲咁。 呢个系当代，即系唔好意思，我早你讲，唔客气讲句，系当代呢个地球上边啊， 即系最即系最难得嘅最难得嘅将才。 一个系啊，一个有智慧而又系有呢、這个 有实战经验啊，最紧要 好咗实战经验。 佢当咗40年兵啊，大佬 系啊，就能够肯当即系兵当咁多年。通常啲有所谓知识分子啊，或者系读书人咧，唔中意打仗啊，好多嗰啲。 同埋佢系好，好多时佢会真系会喺前线。 嗯， 佢好多时佢会喺前线，佢会睇到前边真系发生咩事。 嗯。 咁所以呢个系好当代好难得嘅一个将才。点解我哋今集特登要讲佢？因为 你个偶像嘛， 撇开呢个，嗱呢个私人原因。Okay、 我记得好早时你提咗提过呢个人个名啊，一个 J M S 讲话，诶呢个系我偶像嚟噶，我已经叮咗声，话咩人做到你偶像咧？ 呢个系私人原因。撇开私人原因唔讲咧，即系始终我哋大 check 嗰一次，占卜过睇完嗰一次，我哋知道两年内其实一定会有大王嘢发生嘅呢个世界。咁啊，中共应该会俾人重创一次，但系边个重创佢咧？开始有啲眉目啦。开始 边个可以创到佢啫？ 因为你睇到佢讲咁样嘅，即系讲得出咁样说话嘅人，佢唔凶得嘅。佢唔凶得噶，你识啲人当兵，你知道你唔可以凶佢哋嘅，何况系一个上将系咪？即系凶佢嘅时候，佢唔会 back off 嘅。 嗯，佢真系好难得，一个所以一个武将嚟噶啦嘛，系咪将军？系咪有前线打咗咁多年仗啊？通常我哋心目中嘅军人咧，就系粗人嚟噶。 哦，一啲都唔粗， 都系粗人嚟噶啦吓，学识唔高啊，或者点啦吓，又有智慧，又有学问，又有内涵。 咁同埋頭先喺北卡羅來納州當初借票嘅時候咧，講到明佢話，我哋首要第一件事排先嘅咧，就係去 destroy ISIS。即係講到明噶啦，第一佢所有民生嘅嘢佢唔講住先。第一件事佢講嘅反而係對外軍事上邊嘅，佢話唔可以再俾佢哋再餓佢。 即係有咗計劃噶啦，我諗佢哋 有噶啦，已經 有一套有個 plan 喺度噶啦，講得出嘅話，其實佢都有把握。 傾曬，因為始終太過離譜咧。我哋之前已經 cover 過話，希拉里點樣縱容佢哋啊，即係又收佢哋錢又成咁， 冇錯，係啊， 又賣武器俾佢哋，最後屘搞到係點樣？我即係好多人反戰嘅人同我講，佢話：哎呀，我好唔中意戰爭啊！點解你哋會咁中意 Donald Trump 啊？咁中意馬提斯上將呢啲咁樣嘅人，咁中意打仗？好簡單一樣嘢啫，伊斯蘭國係會訓練一啲好無辜嘅小朋友。在镜头面前要他们割那些大人的头，我只是这样东西，我只是给一次个这样的片段给你看，你就已经知道为什么这些场所是要打 的。打完之后会不会又好像之前那样打布殊打伊拉克之后呢，就跟着就来一个恐怖，不是老布殊是不是之后就整这些叫做恐怖战争啦、就是、 因为为什么呢？翻翻转头讲，又是因为克林顿，即系因为始终部署之前系克林顿啊嘛，克林顿两公婆咧做咗咁多嘢，系咪？ 即系其实咧好多时候，即系好似两伊战争啊嗰阵时，或者科威特嗰扎事嘅。 一阵间我哋要 cover 埋。 系咪啊？就系因为佢好多人反翻转头咧 ，trace 翻嗰个 source 系话系美国纵容出嚟嘅。因为 个国策上边错咗一样嘢， 卡纳菲系咪嗰啲全部都系美国栽培出嚟嘅？ 因为佢哋谂住要栽培翻嗰度啲人去搞 制衡翻嗰度啲人。 即系当你养咗好多猫，去捉好多老鼠，咁好啦，冇晒老鼠，啲猫好肥啦，咁又好多猫咯， 养只老虎咯咁。 咁跟住你又养狗啦，养狼啦，养狮子、老虎啦，系咪？跟住养大笨象咁点？ 咁咪食鬼你自己？ 系啊，你最后尾即系。当初我已经讲咗，已经使咗我唔记得 $6 trillion 咁多嘅钱喺中东，搞咁多嘢都换嚟嘅系一个吉。 成日俾人哋讲嗰啲评论人话佢咧，即系叫做泥足深陷啦，不能即系抽身唔到啊，即系自己搵嚟衰啊。咁如果 Donald Trump 真系决心要去打你，有冇成功嘅机会咧？ 会，尤其是当 General Mattis 在位呢个咧， 咁又系， 因为佢唔会有手尾根嘅，佢做嘢佢唔中意有手尾根嗰啲人嚟。 咁犀利， 系啊呢个人。 咁但系佢好似试过我哋，你话睇佢方面，佢就最 regret 就系嗰个战争，Farage。 Fallujah 嗰度。 Fallujah 嗰單嘢咧就係咩嘢咧？首先我哋要講 Fallujah 呢、這個，即係你睇過你睇過有個、啊、有個訪問啦、啊，就係、是、關於 leadership 噶啦。咁、啊、就啲人問佢：馬來斯上將，即係你當兵咁耐啦嚇，做將軍咁耐，有冇任何一個嘅軍事上面嘅決定，你係真係好難做嘅，同埋會後悔嘅咧？咁啊，當其時咧，佢嗰、那個答覆咧，佢就係話我哋當我哋第一日開始去當兵嘅時間咧、嗯，就已經其實要誓願啦，要誓願就係我哋要發誓，就係要去捍衛我哋憲法啦、嗯。我哋要即係我哋要去 保護香港， 要以自己嘅最大嘅力量去執行任務咯、嗯，即係唔會有藉口嘅，唔會有藉口嘅。咁啊即係同埋去服從命令啦，當然係軍人仔。嗯咁啊，當佢開始收到，其實當佢收到 order 咧、嗯，要去打呢個 Fallujah 呢個地方嘅時候、嗯、，Fallujah 就係喺伊拉克入邊有個嘅地方咧，就係佢哋收佢當其時佢仲未係上將嚟嘅，佢、 嗯、 當其時佢冇記錯咧，佢就係當其時係少將嚟嘅，咁、 嗯、 就 責任冇咁大嘅， 責任，但係佢要聽人 order 咯。咁佢收order要去打呢個地方，咁佢真係懟佢自己啲人去打， 不如打輸㗎嘛， 打贏嘅，打贏嘅。打贏去到個中心嘅時候，諗住乘勝追擊嘅時候咧，上頭就落咗 order 叫佢 hold 住， 啊， 叫佢 hold 無端叫 hold 住 ，hold 住之餘仲要係，仲要係 hold 到啲人嗰啲士氣好低嘅，即係等咗好耐冇，即係冇嘢做，企喺度做咩啊？咁跟住啲追擊手係咁嚼佢哋啊，啲炮火又係咁嚼佢哋，咁啊 ，and then 仲要之後仲要收到 order 係話無端端要撤軍啊， 撤軍啊，咁 無端端撤軍，無端端要 呢件事真係好唔 係啊！咁搞到啲僆咧係好難過啊，因為喂死咗好多兄弟，好難先打到一個戰略重鎮翻嚟，無端端要走，而嗰個決定上邊嗰啲咯。 嗰陣時邊個做總統？係咪希林頓啊？ 唔係，係奧巴馬。 奧巴馬嗰陣時啊， 係。咁你諗到點解㗎啦？如果係咁的話，奧巴馬、希拉里嗰啲，你諗到點解？臨打到去嘅時候都叫佢收隊。 哇！ 咁佢所以啲僆個士氣好，即係佢好擔心。當時馬蹄斯上將佢好擔心嗰啲部下咧、會去質疑，哇！你上頭點搞㗎？即係叫我哋打生打死去到嗰度，跟住又話要無端端要走。咁死咗啲兄弟點算啊？咁樣 佢做領軍咧，佢嘅 個責任好大。 佢最 concern 就係軍隊嘅士氣，係啦，同埋軍隊之間嗰種信任， 係啦。佢好驚嗰啲僆唔再信佢哋， 係啊。 咁好彩嘅就係後屘咧，佢睇到之後佢有一個梳根啊，即係嗰啲係揸重機槍嘅，唔係揸機關槍嘅一個嘅士兵。 嗯， 咁就佢喺訪問嘅時候咧，就同傳媒講就係話。同佢一樣都係啲南方嗰啲講嘢好慢、好鎮定嗰啲人嚟嘅。佢話：哦，咁啊，唔喺呢度打，咁唔緊要㗎，我哋咪兜個圈喺第二度再殺過咯。即係啲僆係信佢信到咁樣，佢冇怨冇剩嘅，所以佢好感激，佢好感謝，好信任佢嘅手足。咁即係你頭先提到嗰個情況、就係佢即系点解佢喺部队当中，大家系点样睇佢嘅咧？ 嗰、那个 reputation 系 吓，嗰、啊那个声望， 嗰个声望咧系形容佢系 marines 之中嘅 marines。 marines 哦， 海军陆战队之中嘅海军陆战队。 嗯， 即系 咁样嘢好重要咯。你做得领队，你冇你即系你啲手下跟住你吓，系帮你卖命啊！而你自己咧，嗰个做错个决定咧，你唔系喺身体攸关噶嘛？系啊， 佢嘅决定嚟噶嘛？最主要系 系咯， 同埋呢个系无关战略上边嘅关系嘅决定嚟嘅。佢自己都讲，即系唔系话因为个地势唔好，唔系话因为有伏兵，唔系成系可以赢噶，但系上头因为啲政治嘅原因，即系叫佢唔好打嗰度。 但系佢当咗咁多年兵，佢大部分战争都系喺中东度发生噶。 大部分都系，大部分都系。 咁其实佢真系好清楚中东嗰个形势、 战略、 战略方法啦，点样啊？咁但系其实美国喺中东系冇输过嘅，应该就以咁嘅军。 同埋我哋睇翻，我哋睇翻近代，即系世界打仗都系得中东嘅啫。我老实讲，系咪？咁佢即系美国系喺咁多场战争入边，佢哋摆咗最多嘅最尖端嘅军事科技喺嗰度，再加埋有咁多嘅经验嘅时候，所以点解磨到我哋话佢美帝唔系冇原因？ 练靶场啊，真系 系真系喺个实战上边，你真系练翻嚟。而 General Mattis 佢喺嗰度 咁，其实你佢有冇讲过佢对现代嗰、即系 ISIS 嗰个恐怖袭击啊、恐怖战争嗰、那个 現象啦，其實佢有冇思考過呢個問題有冇得解決？因為好多人覺得你點樣講咧？因為佢嗰啲即係嗰啲人肉炸彈啊，恐怖襲擊啊，滲入你嗰個國家裏邊嚟去零星嘅襲擊。 嗱，有兩點我可以講俾你聽，有兩點我可以講俾你聽。即係第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嗰啲預老級法度嘅，就係佢話當你面對一個有問題嘅，譬如科技，如果係喺一個國家入邊出咗問題的話，即係你研發錯咗方向的話，你可以逆轉嘅。即係我哋研發錯咗，用一啲污糟嘅能源，咁我哋咪可以諗啲乾淨啲再生能源，冇所謂嘅。但係當國家文化出咗問題嘅時候咧， 文化 佢講緊就係講緊伊斯蘭國呢啲 啦，最重要呢樣。 當個國家文化出咗問題嘅時候咧，你只能夠點做？你只能夠要遷滅啊！歼灭佢，而歼灭佢嘅方法咧系点样咧？歼灭佢嘅方法咧就系点样咧？就要揾佢啲要员出嚟，即系嗰啲擒贼先擒王。我意思就 系， 边几个去特别去散布呢啲恐怖思想嘅阿头，你咪捉佢，咪搞掂佢咯。即系佢行嗰套就 系 呢一套。 但佢系嗰个教宗教嘅思想啊，即系直情嘅思想洗脑噶嘛吓，嗰度啲人佢根本就系信奉嗰套。 但其实如果话公理啲讲句咧，系譬如你十叶派嗰啲系容易啲喐，即系容易啲喐嘅，你咪可以同佢倾偈咯，系咪？但系信尼派嗰啲如果佢恶啲的话咧，咁你唔可以同佢倾偈的话，你咪嚼佢，揾信尼派嘅议员去嚼嘅，咁解嘅。 哇，真系好鬼复杂喎！你真系 复杂嘅， 你说我觉得好复杂， 都唔复杂。其实咁，但系大时间今 呢节差唔多啦，难得你有研究啊！我真系今次要尽量揾你嚟。 都讲唔晒添，其实都 一定讲唔晒噶啦。不过你尽量讲啦，看看我睇下我嘅智慧啊，真系好啦。 好，我哋下一节我哋再讲。